所以这个暖湿气流是上不来的。 嗯。 即使后期有小股冷空气活动，但是由于暖湿气流不强，所以也很难造成降雪的天气。 嗯。 那么未来这一段时间，北京包括整个华北地区都将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就是气温很低啊，天气寒冷，大家外出主要是注意啊，防寒保暖了。 嗯。好，那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全球范围内出行的一些天气的提示好吗？ 首先我们来关注亚洲。就是今天早晨6点钟啊，东京湾地区已经出现了阴云，有些地方飘雪了。那么早晨8点的地面图上也显示了东京啊正在下雪，不过由于其移动很快啊，影响也只会在今天。那么从我国东北地区东西南下的这个冷空气呢，将影响到日本的北海道上空。那么日本北部地区啊，今后2天也将是持续的降温。那么在澳大利亚呢，墨尔本也结束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未来3到4天呢，天气啊时晴时阴，伴有小雨，最高气温呢将回落到28度上下，这对澳网的比赛是比较有利的。另外一点的关注呢，就是在北美洲，像加拿大和美国的西部5大湖地区以及美国的中北部有中到大雪，局地呢将会出现暴雪天气。主持人， 嗯，好，谢谢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旅游的天气的提示，我们下次再会好吗？ 好的，再见。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点07分，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周一全新的时间，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嗯，欢迎苗山今天来代班。 耶、 啊、 开心。 旅行情报室的每一周的一开始，跟苗山先介绍一下，我们都会了解更多的旅行前沿的这些资讯，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也为大家的旅行计划做一定的参考和提示。那今天呢，我们在旅行情报室的头条呢，一会儿我们会连线的是旅行观察员高颂。今天要说到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其实在上一周可能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是航班上可以使用 iPad 以及电话的部分功能。 对，很多家的航空公司呢都是陆续的啊、解禁了手机必须关机这件事儿。 对， 所以更多的朋友在旅行期间，尤其是长期长途的飞行而且经常出差的商务朋友，应该说是一个福音。 是。那么继海南航空和东方航空为手机飞行模式解禁之后呢，这些天陆续有不少的航空公司也都宣布在飞行过程中允许手机空中开机，像南航，我们知道的这个海南航空啊，东方航空、祥鹏航空，然后是1月19号开始是南方航空、厦门航空、四川航空、上海航空、首都航空，1月21号开始中国国际航空、春秋航空，22号山东航空、长龙航空，23号深圳航空。春秋航空呢，他们是宣布将在春运首日2月1号开始解禁手机的飞行模式。那么中国国航呢，正在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工作方案，未来呢也将实现一个空中开机。有人说这就意味着2018年中国民航呢将进入手机时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连线的就是我们的旅行观察员高颂，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高颂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环球旅行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旅行观察员高颂。刚才我听到张帆在描述飞机上的有一些航司可以使用手机这件事情，恰好在昨天我是搭乘着四川航空的航班飞抵的 重庆。那么在飞机上我也听到航司在一开始的时候把请您关闭手机调整为请您将手机开至飞行模式。但是在整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他还特别强调了在有些环节当中是不允许来使用手机的。而且呢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在飞机的起飞、降落、滑行和落地的这个移动的阶段是不可以使用手机的，无论您是否是飞行模式的手机。其次，为了安全考虑，在滑行、起飞、下降、着陆的这些阶段，您的手机或者是 iPad 或者这种小型的电子设备啊，是不允许连接耳机和充电线这样的一些设备的。另外呢，在一些飞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机长在仪表台或者是相应的一些环境当中觉得飞机上是有干扰到飞行的这种安全的，那么机长是有权要求机上的这个所有的乘客来关闭手机的。这是我昨天特别在飞机上听到的一个消息。而另外呢，我还得到了一组数据，正好也跟张帆和苗山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很多的客人会问哈，那么就是我在飞机上最想用手机干什么。我们也看到了一组特别有意思的调研数据，上面呢 56% 的客人选择了玩游戏，17%的人呢选择了听歌看电影，有14%的人选择了处理事务，那么有8%和3%的用户用手机来和朋友聊天啊，来看电子书啊等等等等。其实呢，对于飞机上使用手机这件事情是看两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你可以开机使用手机用飞行模式，另外一个层次是在飞机上可以使用机上 WiFi 进行一些沟通和这个交流。那同时呢，我从两家这个大型的飞机制造商的新闻稿当中，我也发现像波音的公司未来将会在这个机上提供相应的上网服务，无论是现役的飞机还是还未出产的飞机，他们都可以做相应的一个调整。而空客呢也是表示在未来的10年当中将会增加能带有 WiFi 高速联网功能的飞机达到23000多架。所以呢可以看到未来在机上来使用这个WiFi 和使用手机将会成为非常主流的一种趋势了。 高松，那么是否这就意味着从上周开始咱们的航空公司逐渐的解禁这个手机禁令之后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在全国的各大航空公司每一个航班上可能都会啊陆陆续续的开通这样的一个功能，是让大家呢在飞机上是有事儿可干，对不对？ 是，对。现在我比较关注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在机上的 WiFi 使用是否付费这件事情。那现在来看大部分都是以免费，可以提前登录官网进行这个手机上网的预定。那未来是否付费我们也是持观望状态。 好的，谢谢我们的旅行观察员高松。谢谢再会。 再见。 好，刚才我们连线的是旅行观察员高松，来了解到的是有关在上周开始多家航空公司解除了手机禁令的事儿。苗山，在国外飞行的途中，在你的旅行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在飞机上可以使用手机的状况？ 对，以前呢乘坐这个外国的航空公司通常的可以开机或者同时可以使用上网功能的比较多。 就是、某一些这个航空公司它会开通这样的。 国内的航空公司确实之前是甭说 WiFi 了，肯定是不能打开手机的。 不能打开手机。 而且刚才连线高送给我就是之前的这个政策解禁之后有很多疑问。但是刚才他这个连线正好解答了我其中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我曾经怀疑说各大航空公司是可以解禁可以开机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起降落时间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时间段。那这个时候全程包不包括起降落，是从什么时候可以开机，这个是我一直很关心的。刚才他正好提到了自己昨天搭乘那航空公司的这个飞行经验吧。算是分享，应该是起降落应该还是不能开机的。 对，这要尤其提醒大家。那么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提醒，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恐怕我觉得尝鲜的朋友有很多。 对。 昨天高颂说他搭乘的是这个四川航空。四川航空从19号开始的。那么接下来这么多航空公司都要开通这样的服务了。我们看一看啊，旅客在乘机的时候呢可以在飞行全程当中使用具有飞行模式的移动电话，就是智能手机以及规定尺寸内的便携式电脑或者平板电脑、电子书、视音频播放机和电子游戏机等等小型的设备，但是需要打开手机的飞行模式，关闭蜂窝移动通信功能。这是在所有的这个通稿当中可能非常要强调的一句话。 对，首要要比较关注的一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说不具备飞行模式的移动电话，这样的设备呢是不可以使用的。 对，而且在空中仍然是被禁止使用的。 嗯。 另外呢，超过规定尺寸的便携式电脑、Pad 等大型的这些设备，仅在飞机巡航阶段使用。 这就刚才提到一个你说的那个时间段非常重要。 这个飞机巡航阶段可能听上去有点拗口。 嗯嗯。 就是我们通常在坐飞机的时候，你会发现洗手间也不是随时随地可以用的，起降落是不能用的，因为那都不属于飞机平稳飞行的阶段。 没错， 平稳飞行指的就是这个机舱里面的灯全部亮起来，然后呢，你可以把安全带瞬时间的打开起立，然后别忘坐回来的时候再合上。这个时候你是叫平稳飞行阶段，是可以打开便携设备。 对，这个阶段呢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再次提醒，在飞机的滑行、起飞、下降和着陆这些关键阶段禁止使用手机。那么在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呢，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提示，比如说像助听器、心脏起搏器以及其他不影响飞机导航和通讯系统的用于维持生命的电子设备和装置呢，可以全程使用。这在以前呢应该也有相关的一些规定。 对。 那么在接下来，在低能见度飞行阶段等等特殊情况下，或者当飞行机组发现存在电子干扰，并且怀疑干扰来自机上人员使用的你的便携电子设备的时候呢，机组是有权要求关闭这些便携式的电子设备。刚才我们听到高总也提到了，在这样的一个规定当中，大家还是要严格遵守。刚才说啊，这个旅客选择乘坐飞机的时候呢，因为飞机上会提供 WiFi 服务。 对对对，有不同的航空公司也有不同的政策，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有一些小的贴士供大家哈。 嗯。 这个旅客选择乘坐东航，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目前开放 WiFi 功能的国内的航空公司好像只有东航，对吧？ 对。 在乘坐东航提供 WiFi 服务的飞机上，可以在舱门、机身、客舱内部发现有 WiFi 的标志了。 哦、你可以看到。 对。另外呢，旅客需要提前在东方航空 APP 或者是官网上申请登录密码。登机时候呢，就可以打开手机 WiFi 功能，连接空中互联的服务。 嗯嗯，这个是非常贴心的提示。另外呢，其实说到这个 WiFi 的使用，刚才我们的旅行观察员也说到，以后这个 WiFi 的收费或者是免费这件事情呢，恐怕还要假以时日，我们来验证一下。各个航空公司可能有不同的规定。 我猜一定有一天会收的。 收费。其实，在国外的航空公司也是不同对待的吧？ 对，比如说像我曾经做过中东一带的航空公司，他们的这个总体来说飞行的机型比较新，然后呢功能比较多，所以他们选择大部分是以免费一个时间段或者是限定的流量，之后超过你要付费。像一些欧美国家机型有一点老，但是后来装置的一些 WiFi 服务，他们可能在后来装这个机器或者设备的时候可能会花费很多的资金，所以它需要全程的 WiFi 使用是要付费的。 对，就是豪气和不豪气这个是能看出来的。 对对对，产不产油。 接下来呢，其实说到这个 WiFi 呢，一个是收费和不收费，另外呢就是 WiFi 好不好用。那么我们看一看在这个记者采访过程当中的体验的状况啊。1月18号东方航空的 MU5137 航班是从上海的虹桥起飞飞到北京，那么这是能够提供空中 WiFi 的航班。如果需要使用空中连接的 WiFi 呢，你要连接一个他自己的一个 WiFi 的一个账号，那么在苹果自带的 Safari 的这个浏览器当中输入航班的座位号啊、证件号后四位啊，抢到预约名额之后，你就可以开始使用 WiFi 了。那么这个乘务员也表示说啊，这一次的航班呢，他们只开放了近100个连接 WiFi 的名额，所以呢，在过程当中，这体验的人呢就吐槽说啊，这个 WiFi 的速度太慢啊，无法登录网页，然后勉强呢可以使用用 WiFi 流量比较低的微信，然后发文字可以，图片呢估计要5到10分钟才能够发出去。 那还真是慢。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是一个刚开始嘛，咱们给这些航空公司一点时间，毕竟很多这需要调试什么的。 是， 而且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一开始我告诉你没有 WiFi， 只要能打开手机，很多人已经很欣喜了，至少可以玩一点这个脱机的游戏啊，看看电影啊，是吧？已经很好了。 嗯，那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WiFi 这个事情啊 ，WiFi 的航班会不会在短期之内大量的增加、大量的应用在咱们的这个航线上？来自北京喜乐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席运营官李阳也表示说，民航局统计数字显示，去年国内民航旅客运输量超过了48800万人次，中国人均航线的时间大概是2.5小时，这就意味着每年中国人大约有超过10亿个小时在飞机上。如果啊， 通过互联网把这些时间利用起来，它产生的将是巨大的商业价值。那么有机构就预测2020年的时候，拥有 WiFi 服务的飞机将覆盖全球，将催生大约1300亿美元的新市场，汇集到航空公司啊、硬件的设备供应商啊、还有内容提供商，包括零售商和酒店出行服务商以及广告商等等等等。 面对这么巨大的经济前景，航企们呢会争先恐后的增加 WiFi 航班吗？ 我们听起来好像是这样一个答案。 对啊，但是有业内的人士就表示，受到成本、科学技术以及卫星数量和可能提供的总宽带的限制，短期内并不会增加大量的 WiFi 航班。首先呢，国内的商业航班安装 WiFi 设备分为现装和改装。现装呢，就是说航企购买新飞机时安装上，由于订单周期1到2年以上，当时受手机禁令的这个限制，多数行业并没有要求安装这个设备。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在欧美可能有一些国家其实是后来加装的， 后来加装的，所以肯定之后产生的 WiFi 费用就会高。而改装呢将会更加麻烦，除了设备高达100万美元，订购周期也得要半年以上，还需要飞机进场再二次进场改装，整个这个安装周期是15到30天。以这个宽体机为例，每天停止商业运营将会损失100万元的人民币，这个航空企业很难下决心大规模的加装。 听起来就是改装这个对他们来说呢，虽然算一个成本的话， 对 他还觉得划不来。 对。 那么其次呢，提到了我国各家航企飞机的 WiFi 服务都处于试验的阶段，还没有航企获得正式的商用牌照，而卫星上网呢需要从卫星接入服务商的地方去购买。那么一个3.5个小时左右的航程的航班所需要的1G 的流量大概也要10万左右。 哇，巨额。 那么航企没有这个商业牌照，不被允许在 WiFi 服务上收费，只能是算入成本，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这说到了这个原因，还有第三点啊，这个航班上的 WiFi 速度慢，他们这个专家 说，到底怪谁呢？你说？ 专家认为，这个你不能老怪航空公司。 对，主要是原因是飞机上的宽体这个瓶颈很难突破， 就是宽带的宽带其实就那么一点儿， 对，它是有限额的。由于国际电联给这个每个国家分配的 KU 卫星的轨道位置，受这个限制，卫星能提供的总宽带总是有限的嘛，相当于就是蛋糕不变，越来越多的人分，航班入网的人越多，这速度肯定就越来越慢。 真的是这样啊。那么另据了解呢，在国际上，全球机上 WiFi 的覆盖率呢，其实现在也并不算高，估计机上 WiFi 仅仅能够覆盖全球航班的30%到40%航程。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一个数字，预计到2020年的时候，全球能够全面覆盖。全面覆盖之后呢，这个 WiFi 提供到时候这个收费的事情，恐怕还得，有乘客们或者旅客们发言，能够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航空公司的 WiFi 呢，你要这么算起来，跟没有来比的话，它不算太贵。但是呢，如果今后有这样一个就是 WiFi 的这个服务在各航空公司推行的话，我估计有一些这样的服务商啊，会算一个成本，会大幅度的提高它的使用的这样一个价格和门槛。所以是不是以后咱们也得看一看哪家航空公司，我们对比一下，看看谁是那个敢于吃螃蟹的第一个，敢于把这个价钱降下来。 对， 竞争我觉得还是一个最好的能够给大家提供服务的这样一个框架吧。 但是说实话，就空中这个很多技术水平上不像咱们陆地上 那么容易， 技术攻克那么容易。 对， 就像我们海上航行有的时候打电话回到内陆也一样，为什么价格贵？ 在邮轮上打一个卫星电话， 对，纯靠卫星。因为它并不可能把这个大铁塔架在海上啊。 对吧。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是来自机上的手机禁令啊解除的消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相关的消息，这是说到了宠物可以上飞机。可能在上周的周末大家也看到了，海南航空呢在19号就发布了公告，说推出了宠物和主人一起坐飞机的业务。海航方面的介绍是说，现阶段可以实施航线的范围是海南航空在广州、青岛、长沙、喀什还有厦门、海口、济南、深圳、合肥9地出港的国内直达航班，可以带宠物上飞机。那么收费标准的统一是每个航段每只宠物800元人民币。 然后这个其实真是一个人性化的举措。 你养宠物吗？ 我不养，但是我身边好多朋友曾经跟我吐槽过这件事情， 就是带不方便。 对，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他们家有一只小猫，体积非常小，但是呢每一次比如说他经常出差，又不能把猫长时间放在家里，确实不安全，因为它就是活物啊。 我还听到过这样的，就是在家里不安全怎么办呢？托给这个宠物店或者朋友嘛。 我经常就被托付。 被托付的人是负担啊，但是这个宠物店其实收费也不低啊。 对啊，对， 一笔钱呢， 寄养费很高的。后来就很多航空公司也是根据不同的舱位、不同的机型，比如新一点的机型，可能就会提供在这个货舱 提供给宠物的位置， 嗯， 但是对这个笼子的要求啊，包括宠物体积都是有要求的， 对对对。 而且我听说在这个货舱里面有很多宠物容易得抑郁症， 嗯， 是听说啊， 嗯嗯嗯， 因为它确实长时间的一个旅程， 封闭环境 很封闭，就不舒服嘛。 嗯，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运输宠物究竟需要哪些条件？嗯，对于进入客舱运输的宠物呢，在限制条件方面，第一是需要提前24小时到海航的直属售票处提出申请；第二呢是需要准备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的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嗯， 另外呢还提到的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因为尚处于试运行阶段，每个航班最多可以带进两只宠物。听清楚了，不是说每个人啊，是每一个航班上最多可以有两只宠物， 哦， 所以每名旅客最多可以将一只宠物带入客舱，也不是每个人出行都要带宠物的， 哦， 所以这是还是小众的事情。 对， 另外和之前的托运宠物一样，需要独立包装，含宠物和宠物箱的合计重量不得超过5公斤。 嗯， 那宠物箱的长宽高尺寸不得超过35×28×24厘米，需要放置在座椅前排的下方。 对，其实这个也是提示大家，很多朋友到这个宠物店买，其实那个尺寸不合适，很多宠物店都说自己合适， 嗯， 大家还是要到这个机票受理点去， 嗯， 问到一个官方的消息， 对对对，更标准， 对， 更合乎规矩。 对， 还有几个条件也跟大家提一提吧。 嗯， 这个宠物的品种限制上呢，跟他们公司的宠物运输限定品种是一致的，也就是家庭驯养的狗啊、猫、鸟或者是玩赏宠物，年龄是6个月以上，大小、健康、未怀孕、未在48小时之内分娩。 哇，想好详细。 嗯， 另外提醒携带宠物的旅客注意的就是，为了尽可能的降低宠物对其他旅客的打扰，旅客呢必须为自己的宠物自己佩戴啊，自备佩戴口套，防止这个， 哦， 叫， 嗯， 还有什么穿这个穿戴纸尿裤，防止大小便， 对对对对， 并将宠物在运输过程中全程置于宠物箱中， 嗯， 不得喂水喂食。 嗯，无论如何，这是已经开启了一个更人性化的这样一个规定，让大家呢能够跟自己的宠物一起去旅行。 嗯， 刚才这个优丹菠萝在我们的平台上还回了这样一条，他说我要是这个怀里揣着蝈蝈上飞机，这个收费还是800，有点贵啊。 我建议你把这只蝈蝈托给你妈。 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刚才了解的都是来自航空方面的信息，今天的旅行情报室还在继续，我们稍后见。 人白头到老，如愿以偿，只是没有我，就让我再做一次梦，我们的爱如愿以偿，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我给你的爱出了什么错，你最懂得我，所以才让我痛到无法说。如果问你是不是可以回头，一切重来过，还有没有可能让时间带走所有回忆的轮廓，就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找个人白头到老，如愿以偿，只是没有我，就让我再做一次梦，我们的爱如愿以偿，你还爱我，从没离开。就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找个人美好幸福，走到最后别再想起我，就让我再做一次梦，一起到世界的尽头，梦醒之后寂寞也自由，我们都拥有。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嗯，今天苗山和张帆在上半段一开始跟大家说的都是航空方面的消息。 对， 在这一周确实是航空业的事情比较多啊。 嗯， 大家在知道这些好消息的同时呢，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啊。一个是说到了手机禁令解除的消息，另外呢提到宠物可以带上航班，但是都有具体的一些标准啊。那么接下来在今天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我们前方，刚才说了嘛，苗山今天来代班，所以有人在前方，在外边 在干活呢。 来，我们来马上连线的是我们的主持人袁一，他此时此刻在哪里跟大家做一个汇报。袁一你好。 Hello 张帆，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你是在国外吗？ 你这一定天气不错吧周围。阳光明媚， 就感觉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是吗？我现在在重庆的武隆。我们这一次呢其实是这个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热力榜的第一名的获得景区，我们组织了一个媒体的采风团就来到了重庆武隆。 那么袁一，刚才你提到的环球旅游热力榜，这是咱们在去年也就是在这个冬天啊，在我们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各个成员台当中播出的一个主题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其实评选出了在来自咱们全国各地很多联盟台他们所在地的著名的景区，这些景区当中其实也包括咱们北京的景区，也在这个热力榜当中排名特别的靠前。 对吧。嗯， 对，咱们的延庆市服务员也是获得热力榜的前几名。 嗯， 那这次其实在重庆武隆这边，说到武隆可能大家稍微有点陌生，但是如果说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 变形金刚四，包括那个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当中，其实都在武隆有取景。 嗯，你现在看到的那个景像不像电影里的景？你此时此刻眼前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上午去了这个取景地，确实是很壮观的。 嗯， 包括满城尽带黄金甲，当时他们追杀的时候，这个俯瞰的镜头在这个景区里面是完全可以看到原貌的。其实古代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官方的一个通道，是一个 一个驿站。对，嗯， 对，是一个官方驿站。 嗯， 没错。 嗯，刚才你提到说这个景区现在是获得了咱们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的环球旅游热力榜第一名，是吧？ 是的，是冠军的位置。我觉得关于景区的这个安排啊，包括这个景区的一些介绍，详细介绍，我这边身边站着一个重庆武隆，之前是叫武隆县，今年一月份刚刚升级为武隆区。这武隆区的我们这位导游小林，他有很丰富的经验，请他来跟咱们好好的规划一下这样一个线路，包括介绍一下这个天生三桥在武隆的这个景区，大家要怎么玩，好不好？ 嗯，好的，我们来马上听到的是小林的声音哈。嗯，小林你好。 哎，主持人好。 嗯， 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到环球旅行家来做客。其实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在你们那儿做客啊。刚才说到了这个武隆的景区天生三桥，这是我其实在上一次旅行采访的时候曾经去过的地方，但是我特别愿意听到小林导游跟我们以主人的身份再介绍一下好吗？嗯 嗯，对，我们的武隆天生三桥呢，刚才也介绍到了，我们武隆天生三桥是很多大片，包括变形金刚四、满城尽带黄金甲，包括去年上映的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拍摄地。 哦，又加了一个三生三世。 对，还有综艺节目， 嗯， 包括浙江卫视《我们十七岁》啊，《爸爸去哪儿》都来到了我们这个景区。 嗯， 所以说，嗯，能成为这么多大导演，还有很多卫视的一个争相来此取景的一个地方，可见它肯定是有它独特的魅力所在的。 嗯， 那么我们这个景区也是中国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天坑，也是有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三座天生石桥桥群。然后这三座桥呢，分别是天龙桥、青龙桥和黑龙桥。那么这三座桥之间夹了两坑，就是我们的天龙天坑和黑龙天坑，和神鹰天坑。不好意思，说错了，是天龙天坑和神鹰天坑。 嗯， 啊，两座天坑，它就是以三桥夹两坑的那种很磅礴的一个景观称其于世。 嗯， 然后我建议大家如果来到武隆的话，可以留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个景区上，因为武隆的自然资源特别丰富，除了天生三桥，还有包括下午我们也会去到那个龙水峡地缝，那个也是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 嗯， 啊，晚上我们会去到仙女山，明天也会去仙女山。 嗯， 啊，除了这三个景区外，我们还有芙蓉洞啊，芙蓉江，是自然资源特别丰富，在这个景区我们建议留的时间是两个小时。 哦， 嗯， 小林，刚才你说到的这个景区，其实它的无论从这个自然的魅力，还是刚才说到的文化的一些这样的符号，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么如果我们来自北京的游客，来自全国的游客到达重庆之后到武隆去，交通方不方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是自驾游客的话，从重庆到武隆城区的时间是两个小时。 嗯， 然后从武隆城区到我们半山的景区，就天生三桥景区，大概需要40分钟，就是两个小时40分钟的时间。 嗯， 那如果你没有开车，是坐飞机直接来的，你可以选择在当地选择地接旅行社，选择参团，也可以坐到火车站或者汽车站，坐火车或者汽车到武隆，那个时间也是两个小时，都非常方便。 嗯，那么在武隆的这个住宿的接待情况怎么样？ 啊，我们武隆住宿床位大概在接近40000张，那个武隆城区还有仙女镇就是在半山的地方，还有我们仙女山景区里面都是有各种不同档次的酒店、农家乐这些，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一个需求。 嗯，小林最后一个问题啊，我跟珊珊基本上都算作是半个吃货吧，是吧？ 嗯， 我们特别想听一听小林，如果你推荐武隆当地的美食，只让你推荐一种的话，你会告诉我们什么最好吃？ 烤全羊 啊， 不是吧？ 那不是内蒙的吗？ 哦，武隆的烤全羊跟内蒙不一样，内蒙不是烤羊嘛？ 啊， 武隆是高山的那种山羊。 哦 对，特别鲜，特别的鲜嫩。 嗯嗯， 就跟那种大草原的不一样。 这说的人很馋啊，马上就想到武隆去尝试一下。我原来真不知道到武隆旅行的时候可以去吃烤全羊。 我也是，我以为他会说火锅什么的。 是那个太普通了是吧？ 对， 谢谢小林，我们下次去一定找你好吗？ 好， 再见。 欢迎北京的听众来武隆。 好的，谢谢小林。这个刚才小林其实在唤回我的回忆，因为我在大概五六年前，如果没记错的话，今年应该是2018年了，对不对？ 我以为你会说在我的青春岁月。 倒没有，虽然我家其实离重庆那边不算太远啊，我老家是在陕西嘛，但是我是去重庆唯一的，现在应该是唯二，因为我去过两次，但是我待的比较长的时间就是环球旅行家去武隆，也是参加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的一次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当时在那儿做评奖，我们环球旅行家还拿到了非常不错的名次。在那一次的这个重庆行当中，为大家安排的采风的环节就是武隆驿站。 哦，看来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当地一个非常地标性的位置和景点， 特别突出。而这个武隆呢，刚才说到电影当中一些场景，可能也是唤起了大家某些时候观影的那个记忆。 对对。其实我比较相信电影导演的品味， 真的是这样。 因为他们在选景的时候，不光是说直面的好看，他要想象就是拍出来的效果，还有呈现情况。所以我觉得一般电影导演如果愿意取景在一个地方，那这个景点也值得去看看的。 没错。好，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是来自前方的连线啊，跟我们环球旅行家的其中一位主持人袁一做了在重庆武隆的连线。那接下来咱们要看一看交通方面的一些其他信息了，因为最近真的是交通啊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对，我们上半时段说了这个航空，这个时段我们就聊聊这个火车。1月22号节后返程车票也进入了抢票的大高峰啊。 你说我说什么来着，我们每个周一啊都跟大家说到这件事情，其实这个诉苦的朋友不少，因为春运这个票真的是很难很难抢。 因为确实比较集中，在这个时间段咱们就是传统文化嘛，就是回家过年。 对吧。那么刚才珊珊说到啊，苗珊说这个1月22号已经进入到返程的这个抢票高峰， 大高峰 啊！由于春节比较晚呢，所以这个返程的学生流和务工流出现叠加，这是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个啊，机缘巧合，这没有办法。那么铁路部门预测，这个返程抢票压力是要大于节前， 所以说这段时间应该是抢票最高峰了。 对对， 比这个节前甚至还要高。 是 这个2018年的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将主要对京津、沪杭、广深三个地区部分增开列车的回程方向车票开展打折试点，在现行票价基础上实行8折到9折的优惠。 那么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节前大量旅客出京，但是进京旅客人数肯定是少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部分进京列车开始就打折了。相反，节后回北京的人集中的时候，出京列车部分列车呢会打折销售。对想接家人来京过年或者计划错峰出游的游客来说，这是跟大家刚好是一相反的方向，是一个很不错的捡漏的机会。 那我们聊聊具体有哪几趟列车呢？2月1号到2月15号，节前回程方向打折的32趟列车已经出炉了啊，分别是东北、成渝、合福等地区始发，中到京津地区的12趟是成渝、河南、西安等地方的始发，中到沪杭地区的11趟是成渝、湖南等地区的始发，中到广深地区的有9趟。 你说这个说到的这些名字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都是这个干线上的主干线上的地方。 对， 成渝方向，这是真的每一次我们说返京或者说在出京的时候，尤其是在我们前一段时间说春运开始要回家的客流最集中的往四川方向啊， 对对对， 真的是最多最多。 对对， 所以我这个票很难买啊，一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好消息、啊、 我其实刚才就念到这个西安俩字儿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票不容易。 不容易。我还是跟大家一起多努力啊，我们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可以来弥补，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错峰出行这件事情呢，可能要解决一部分人的需求。那么2月16号到3月12号期间，节后回程方向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打折的32趟列车分别是京津地区始发，中到东北、成渝和合富等等方向的11趟，那么沪杭地区始发，中到成渝、河南、西安等等方向是10趟，还有广深地区始发到成渝、湖南、南昌方向一共是11趟。这个返程的时候，大家如果真是有这样的考虑的话， 逆流而上啊。 我倒觉得啊，如果是返程你可以错一点时间的这个错峰的话，那说明你老板真是好人。 对， 就是不急着让你上班。 你跟老板说我多上两个周末，让我晚两天回来。 这确实，我也希望更多的一些这个大家领导们考虑一下啊。 对， 尤其是不是那么特别紧急的情况下。 对。 这个时候确实是非常高峰的时间段。这个铁路部门就提示大家，旅客朋友就别忘了通过12306，这是官方网站啊，查询具体的折扣车次以及相关信息，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 刚才说到的是春运列车，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列车上的服务啊。 哎，吃饭问题， 去年开始大家肯定都知道了。 对， 不知道大家试过没有车上的这个送餐服务？ 我试过 啊，真的， 我真的试了。我订了， 你是我身边的第二个试的人。 我订了一个快餐 哦， 因为当时我想的是这个快餐相对服务比较成熟 啊， 无论是物流还是门店管理， 啊、 所以我觉得一些只是比如就开这一家餐厅，我就不知道质量怎么样了。 啊、 但是呢，连锁店至少品质不会下降， 对，它至少是一致的。 对我，所以我点了一个爷爷鸡块。 这是什么？我不太知道，你随便说吧。 美国那个爷爷， 哦哦哦， 他们家的鸡块。 嗨，我以为真是一个叫这个名字的。 对对对，穿着西装跑着跑捧着一个桶的爷爷的鸡块、 所以这个订了这个服务的朋友可能都有感受，其实它还是比较便捷的，对吧？ 比较便捷。 从去年7月17号开始，铁路部门是推出了这样的互联网的列车动车组啊，动车组列车的订餐服务，乘坐什么 G 大头还有 D 大头动车组列车出行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以及手机的 APP 等等方式来预订，即可订这个所乘列车餐车供应的餐食，当然也可以像刚才苗山所说，订沿途供餐站供应的社会品牌的餐食。那么这个供餐的点呢，一共是27个，它主要是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杭州、西安、沈阳、长春、武汉、济南、福州、厦门、长沙、成都、重庆、兰州等等省会，以及计划单列市所在的地铁的不是所在地的这个高铁的客运站。 对， 那么旅客下单之后呢，成功了以后，服务员就会把餐食送到你的列车席位上，送到你的那个位置上了，对吧？ 对， 啊，这个是非常准确， 非常准确的。 啊、那么网上订餐下单或者取消时间不晚于晚餐配餐的这个站点，他们要求的开车前的2个小时。 对，但是呢，今年就是说有什么变化呢？铁路的相关部门就说，今年的1月18号开始，变化就在于订餐的时限由2小时缩为1个小时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就是以前就要求你提前几个小时，万一我就说走就走呢，这服务就用不上了。同时还丰富了供应的品种，推出沿线地方特产的预订，旅客朋友在开车前1个小时还可以预订，还不用下车，出站呢就能将沿线的特产美食带回家。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对于很多朋友可能停留时间短来说，带着吃食回家尝尝不错。 对，这个从去年开始，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没有试过这服务啊。就是说，这个各个站点有什么样的东西能订呢？其实也有一些特产可以订，你知道吗？ 什么特产？当地的特产。 比如说，那、有人就上这12306的 APP 就查询了一下啊，说这个有一些火车站的特产店已经上线了，比如石家庄2家特产店，河北特产有正定马家卤鸡， 嚯， 玉宫宫面，赵州雪梨干，赵州雪梨还是很有名的啊， 很有名。 然后济南西站可以订什么阿胶的速溶粉。周村烧饼，这也挺有名的。山东的高粱饴， 哇， 这小时候的东西啊。合肥南站的可以订什么金华火腿，淮安的涟水高沟捆蹄，还有手剥笋，哎，这东西都、据说他们也有相应的一些起送价，和外卖一样啊，一般都需要额外支付8元的配送费。这个咱去年大家还是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其实就跟大概外卖的一些平台上价格差不多，没贵太多。 所以大家如果需要这样的一些订的服务的话，你也可以跟订餐是一致的啊，到网上下单就可以。 对， 好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马上要告一段落。再次祝大家这一周都有好心情。 对，今天是星期一，希望大家工作顺利，一切顺利，事事开心。 我是张帆， 我是苗山， 接下来是住在876，我们明天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